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苑琴抿紧了唇忍笑，上前接过任安乐手里的红梅。任安乐见赵福神游天外，咳嗽一声。 公公此时上门，可是陛下有吩咐？ 赵福这才想起竟忘了正事儿，忙行了个礼说道。 陛下召将军入尚书房，还请将军随我一同回宫。 公公稍等，我去换身衣袍，再随公公入宫。 赵福笑吟吟点头，看着任安乐朝内堂而去。不一会儿，任安乐换了身墨绿进士古袍出来，那叫一个风流大气。 难怪太子硬将这么个土匪姑娘放在了心上。这般穿上将袍是将军，着上锦衣是古士，倒也稀罕。将军，走吧。 赵福上前和任安乐一道出了人府，朝皇宫而去。嘉宁帝从林昭仪的汝阳殿出来，享受了半日温香软玉，总算有了精神去打理正事。 赵福去仁府也有一个时辰了，哼，这个任安乐，朕都派了内廷大总管去接，也不赶紧入宫觐见。 陛下，安宁公主在殿外候着，求见陛下。 嘉宁帝一愣，随即黑了脸。被女儿堵在妃子殿外，可不是件有脸面的事。自从化元山太子遇刺，两人在尚书房大吵之后，安宁还是头一次入宫求见。嘉宁帝舍不得撵走，摆手吩咐道：“ 让公主去御花园里等着。” 是。 随后，嘉宁帝顶着轻快的步伐去了御花园，见到这个一向很宝贝的女儿，刚坐上石椅，轻松的神情就在听到安宁的请求时沉了下来。 父皇，儿臣想回西北当青南城守将，望父皇恩准。 安宁比数月前刚回京时沉稳内敛了不少，却没了当初一往无前的锐气。嘉宁帝看着变化明显的长女，淡淡道：“ 朕不准。” 父皇，青南城与北秦比邻，向来是北秦觊觎之处，如今又失了统帅， 西北的将军只有你一个不成？朕已下旨让李福年暂代中海之职。 李福年是施老将军座下第一大将，嘉宁帝如此安排倒也正重，只是安宁如今一心想着回西北，头一抬就要反驳。 父皇，李将军要帮着守龙玉关。 安宁，不过是说了你几句，怎么你如今也要学着那纨绔子弟离家出走不成？朕这个当老子的还留不住你了。 父皇，儿臣是大清的公主。 这句话对嘉宁帝来说那就是根刺儿。前些时候才听到韩燕那臭小子在尚书房嚎过，他瞅着自家闺女，怒从心中来。 你是大清的公主，你还是朕的长女，父母再不远游，宫里的师傅没教过你吗？等招了驸马，朕才懒得管你是不是留在京城。 嘉宁帝顾自起身，拍拍衣袖，把安宁晾在御花园，朝尚书房而去。安宁立在凉亭里，神情复杂，半晌无语。赵福领着任安乐到了尚书房，才知道嘉宁帝被安宁公主办在了御花园，遂让任安乐在尚书房里坐着，他退下去准备茶点。尚书房内只剩任安乐一人，他眼睛四处晃着，目光凝在了玉桌上置放的那把通体碧绿的剑上。如果他猜得不错，这应该是他们帝家传世的碧玺剑。自从数日前嘉宁帝一掌劈了碧玺剑的老窝之后，就把他给挪到玉桌上来了。其实赵福也不是很理解嘉宁帝成日把这把属于帝圣天的剑搁在眼皮子底下膈应自己的行为。 任安乐站起身，不由自主朝那把剑走去，停在玉桌前。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离玉座只剩半米远，早已超过了一个臣子该有的位置。任安乐取下墨石架上的碧玺剑，脸色沉了下来，眼缓缓眯起，握着剑身的手甚至在微微颤抖。 嘉宁帝灭我帝家满门，怎么还敢把帝家的传世信物如此堂而皇之地摆在天子玉桌上？ 任安乐倏地抽出碧玺剑，掠过一片浮影，森冷的杀气顿时在尚书房内弥漫。几乎是同时，尚书房的门被推开，嘉宁帝一脚踏进，看着房内的场景，神情一愣，眼底满是不可思议。逆光下，着碧绿锦袍的女子手握碧玺剑立在玉桌前，凌厉的背影，一身气势，竟恍若是16年前那个消失于世间的人。寒夜一身布衣，一个侍卫都未带，悄悄入了城外近郊一间简陋的茶馆。茶馆的掌柜见着他，打了个招呼：“ 哎呦，叶家小哥，今日又来喝茶了。”“ 啊，我那老师来了。”“ 哎呀，老先生早就来了，凉茶都灌了两壶了，您快进去吧。” 掌柜一个劲儿地把寒夜朝里轰，想必是把他当成了上京求学的学子，只是不凑巧找了个寒碜的老师。角落的隔间内，右相穿着麻衣草鞋，腰上挎着个小酒壶，抱着凉茶正小口抿着。右相魏建是当世大儒，一言一行都是天下儒生的典范。若是京师内稍有权势的人在此见着这般模样的魏建，保准会害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韩烨想必是早就看惯了，进来后行了半礼，坐到竹椅上。 老师送信到东宫，可是西北的事有了结果。 陈派去的探子在西北边陲云宁城寻到了忠义侯当年的副将张坚，如今侍卫和张坚正在回京的路上。 辛苦老师了。 殿下，西北的人不止带回了张坚的消息，老臣还探知当年参与青山一役的其余老将，这些日子都相继过世了。 能做到此事的唯有宫中的人，只是不知是父皇还是祖母。老师再坐片刻，姑先回东宫了。 殿下，若此次帝家冤屈大白于天下，殿下可是要告知文硕他的身世？ 老师认为不妥。 当年便是右相帮助韩烨救了温硕，否则凭他当时的力量，根本不足以瞒住嘉宁帝和遍布京城的密探。这些年右相尽心教导温硕，把他当成了入室弟子来教。没有右相，就没有如今的温硕，更没有帝家还存活于世的帝进言。右相颔首道：“ 就算陛下到时被朝臣和天下百姓逼得不得不还帝家一个公道，也不会容忍帝家还有继承人的存在。殿下，只要天下之主的位置还是陛下的，温硕的身份就不能公开。殿下，世事不能尽善尽美，殿下这些年做的已经足够了。” 韩烨沉默良久，摇摇头，出了茶馆。茶馆内重新恢复安静，又像独自伤春悲秋了一会儿，丢了几个铜板在竹桌上，朝外间走去。 掌柜的，今日下山的急，出门忘了带银子，这个扳指换几杯清酒，可好？ 清冷的声音在茶馆内突然响起，又像掀开竹帘的手一顿，不可思议地朝大堂中看去。那里身着墨黑长袍的女子只现了个侧脸，手中把玩着一只血玉扳指。“ 哎，好嘞，我给您上酒，你想喝几杯都成。” 许是看出了那血玉扳指的不凡， 掌柜洗净了手，小心翼翼走过来，接过那女子手中的扳指。又像认得那只扳指，20年前大晋建朝之初，有一人在东北大败东迁，东迁国君求和，送上了万金难求的血玉扳指，那人是帝圣天。又像几乎不能相信，那个懒懒坐在小茶馆里，一头黑发尽白的女子，就是当年倾尽天下的帝家家主，可那气势，那模样，却分明就是她。 掌柜的，多上几壶好酒，今日我遇上了故人，有恩情要谢。一别16载，先生可还愿与我把酒言欢？ 帝圣天转头朝右相看来，目光清冷，却有淡淡的笑意。韩烨重新换了身衣袍，骑马回东宫。刚入宫门，便看见东宫总管候在走廊后，一见他便小跑过来。 殿下，宫里传来消息，陛下把任将军召进尚书房了。 韩烨曾吩咐他注意任安乐的动向，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回禀。 父皇要见臣子，没什么奇怪的。 是内宫大总管亲自到将军府请的。 韩烨脚步顿住，拧眉倏然转身，跃上还未被侍卫牵走的马，挥鞭朝皇宫而去。 这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